声音下划过摸鱼的模样，一座岩上沐浴着最后的余温，一眼天空的落日偷偷的张望，就像回忆淡淡的月牙，恍若轻纱的薄云缓缓流淌，随着风向结果光晕抚慰着灵魂，小小的钟增加了口袋的重量，滴答滴答送走遗落的时光，梧桐归家的笛声伴着当当铜铃奏响，拨开好草叶的臂膀，渐渐添上心上，背对身后丢弃在远方。